爱是我曾经吸到肺里的烟，剪不断那刻骨铭心的纠缠，这是我改变不了的永远。是一年，是我最遥远的从前，想起我刚看到你当初的第一眼，那一天已藏在我的心里面，把思念改变成信念。真爱而改变，期待着回到我身边的一瞬间，也多想再次走在相识的地点，找回我相识的爱恋。是一年，是我最遥远的从前，想起我刚看到你当初的第一眼，那一天已藏在我的心里面，把思念改变成心